错过了什么，回忆沉重懊悔填满应该美丽的夜。天快亮了，疲倦的心乘风破浪，日出之前别忘了回到我的身边。你有多久没有对着夜空许愿，长不大的孩子困在新世界的虚伪。我也好久没有对着流星许愿，月光下我呼喊 Peter Pan 到我的梦。成了一些习惯了的重量，成为我熟悉的负累。天快亮了，不服输的心还在游荡，日出之前是否还有狂野的冒险。就没有对着影子许愿，长不大的孩子困在新世界的虚伪。我也好久没有对着镜子许愿，月光下我呼喊 Peter Pan， 战斗直到永远。永远 Peter Pan 为我战斗直到永远。是琥珀，泪一滴滴被反锁，情书在不朽淹没成沙漏。青春的上游，白云飞走，曾够与还有闪过的念头，潺潺的流走。命运好幽默，让的人都沉默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。回忆如困锁，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，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。慢动作缱绻胶卷，冲破默片定格一瞬间，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。你写给我的第一